适的音乐别来骚扰，哪怕外面再热闹，没被感动到，我宁可一个人无声无息中睡着。我过我要的生活，不是生活过我就好，只要是我想要的，期待多久都有情调，不该我吃的懒得管它是否酸的葡萄，对别人爱的甜点包以为逍遥，都我锁好，倘若有希望就有失望，享受那些烦恼，人生没有烦恼容量。我过我要的生活，不是生活过只要是我想要的，期待多久都有情调，不该我吃的懒得管它是否酸的葡萄，对别人爱的甜点包以微笑。我拥有时间，不是时间拥有我的通告，我做想做的事情，忙碌也是一种逍遥，都我锁好，倘若有希望就有失望，享受那些烦恼，感受我想要的味道。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欢迎收听本期老板说，我是周周。今天做客节目的并不是一位老板，但是他同样带来了非常精彩的故事。他是谁呢？一起来听他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福奈特公司的董小凯。首先声明一下，我不是老板。但是我也很高兴代表老板来在这里讲几句话。我在福奈特洗衣服务有限公司已经工作15年了，做品牌的宣传和推广，做人力资源的工作，大概都超过了10年的时间。所以今天在参加节目之前，我特别写了一句话，算是我的一个工作的一感受吧。未来的商业世界，人和品牌就像是企业的空气和水，缺一不可。顾客是阳光，没有阳光就不会有生命。 董小凯是福奈特的副总经理，也算是见证了福奈特的成长，所以对于福奈特他也有自己的情怀。而福奈特的创立同样也有一段故事。 福奈特是成立于1997年，今年刚好是2017年，福奈特已经成立20年了。首先从企业的创立，其实是一个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就是在20年前我们企业的创始人宴请宾客的时候在国外，然后突然间呢红酒弄到了衬衫上洗不掉，当然在国外呢很方便，旁边就有洗衣店，把这件衬衫拿到洗衣店去洗，2个小时就洗好。所以当时这个中国的宾客看完之后非常惊讶，在中国当时洗一件衣服至少要3天到5天的时间，投资人就看到了这样一个商机。1997年的时候，在西单广场很显著的一个位置，我们就开了福奈特洗衣店。 现在在市面上我们能看到这样一种现象，一家店铺坚持了5年算是老店，但是在这样一个充斥着新鲜感的时代，店铺更迭的速度更是我们无法预估的。可能很多店铺刚开3个月就倒闭了，也有一些店铺坚持了7、8年，但终究呢没有像坚持20年这么久。能在一个行业当中坚持20年确属不易，而他们又是如何坚持下来的呢？ 对于福奈特来说，我觉得这20年走过下来之后，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在里面就是品牌和文化。那其实我们企业的文化呢，我们在很多店铺上能看到 福奈特后面跟了四个字，为了干净。啊，其实我们20年做的事都是这件事情，为了干净。然后我们重要的一个企业文化就是始终坚持一件事情。我们这20年的时间只做一件事。比如我特别想问现在的听众也好，所有的路人也好，20年只做一件事，你会做什么？ 针对董小凯先生刚才提问的问题，你有想过答案吗？我发现很多人都会有爱好，比如说健身、看书或者打游戏，但是却很少有人能够坚持20年一直健身，坚持20年每天看书，甚至小时候玩的游戏如今长大了再也没碰过。所以坚持20年你做得到吗？对于这个问题，福奈特做到了。 我们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行业，但是这个行业的回报一定是和你的投入成正比的。你只要认真去做，这个行业一定会盈利，但是你不要想着有暴利啊，它是一个长久的行业啊。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服务行业从业者，我特别想在这里向大家说的是，服务行业是一个非常好的行业，而且在今天的中国，在未来的20年或30年，从世界的经验来看，服务行业才刚刚闪亮，它会有很精彩的周期要走。 提到生活，很多全职太太或者是照顾家庭的老人能给予的大部分的答案就是洗衣做饭带孩子。说起来可能有些俗套，但确实是很多人生活的写照，而洗衣也是其中很重要的环节。采访的过程当中，我一直有一个疑问，20年让顾客对一个企业有依赖感，这一点到底怎么做？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这个企业一个特点，就是从来不和别人去比较。我觉得现在的社会当中，很多人的痛苦，包括家庭的痛苦、个人痛苦，甚至包括孩子的痛苦，都来源于两个字，比较。所以你现在问你幸不幸福，我相信很少人会说自己幸福，因为他们一直在比较。人是不能比较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的周期和个性和特点，每个人都是闪闪发光的。所以在我们企业，我们弘扬一种文化，就是不必光芒四射，不必行色匆匆，只需做好自己。 做好自己这句话说过的人太多太多了，但却在最后呢输给了自己。包括创业，棋逢对手总是对比前进，想方设法的去拖垮对方，难免出现两败俱伤的状况，甚至没有精力再去坚守自己创业的初心。创业的结果到最后也并非是自己想象的那一般。其实竞争这件事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忘却了自己创业的理由。 有的时候媒体经常会问我，你们企业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谁？我说了之后，你别说我太矫情，我说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自己。我们唯一的要求就是每一年要比去年做得好一点。所以对我们企业一个内部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就是做一个最好的自己。 创业不忘初心，才能方得始终，这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坚持。感谢收听本期老板说，我是周周。想要了解关于更多老板说的内容，可以关注969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969。我们下期再见喽。 我们都爱过一个人，我们都恨过。

上许多片刻，幻想和忧愁都在生长记号中。再多事敲不动，再多梦太沉重，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我是钢琴手，为真实人生伴奏。你听我唱过那段友情分享的时空，失恋只剩一半的落寞，妹妹和弟弟都在我的心中，虽然已过了很久。特别的爱交给你手中，也把十分心痛爱宇宙，我随着双手和真实的感受，在黑白键上游走，曾留下一些温柔。转身就来到沙漠，快乐有时候只要放松一点，就感到海阔天空。阿里波罗吉他的扫帚，传说在他魔幻的小宇宙，我只要双手和真实的感受，在黑白键上游走，就等于拥有了所有。 我是冰，我缓慢地移动，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不过这些都成为了过去。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我将自己片片剥落，轰然坠入大海，你们熟视无睹。我增高了海平面，你们依然无动于衷。经过了数十年，你们才有所察觉。或许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 经典九六九，我是周周，让我们和梁朝伟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为公益共同发声。关注大自然在说话，关注自然资源。电影《速度与激情8》已经上映了有一小段时间了，而其中最打动我的是电影的最后，莱蒂凭借着高超的车技帮助了男神多姆化险为夷，多姆非常骄傲地说 That's my girl。 两个人之间既有甜蜜的温存，也有无数的患难与共，这样一份势均力敌的爱情，也让莱蒂的扮演者米歇尔·罗德里格茨认为这就是完美爱情的化身。假爱当中有这样一句话，爱情是一场博弈，必须保持永远与对方不分伯仲，势均力敌，才能够长此以往的相依相惜。而我却觉得，如果说两个人想要长久发展，那么势均力敌一定是必要的。势均力敌强调的是爱情当中双方实力的平衡，它意味着只有你我能够拥有各自丰富而独立的世界，这样才可以棋逢对手，演绎出精彩而不拖沓的爱情好戏。不知道这样一个问题你又怎么看呢？ 好可惜，我害怕吗？有点孤单，很痛的，对不对？我得放下，翻开这一页，没时间想

是慢慢发现，相聚其实就是一种缘，多值得纪念。在这温暖的房间，我们都笑得很甜，一切停格在一瞬间。 相信自己的直觉，顽固的人

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感谢你给我的光荣，我要对你深深的鞠躬，因为付出的努力有人感动。 掌声雷动，心潮翻涌，这是开始，不是最终。当你为了我把手掌拍痛，我该拿什么回报你情有独钟？ 感谢你给我的光荣，我要对你深深的鞠躬，因为付出的努力有人能懂。 感谢你给我的光荣，这个少年曾经的普通，是你让我把梦做到最巅峰。 那一分钟在我心中， 在我心中 太多感受，难以形容，未来多曲折，绝对不放松。 证明你选择是与众不同。鞠躬，因为付出的努力有人能懂。感谢你给我的光荣，这个少年曾经多普通，是你让我把梦做到最巅峰，这是属于我们的光荣。该想该做的人不平庸， 不平庸，我已经知道 我该何去何从。这是属于我们的光荣，这是送给你的欢乐颂，每一个你是我伟大的英雄。

的骄傲。勇气太难了，想别人要趁早，就算迷恋你的拥抱，忘了就好。早可以和你一刀两断，我们就不必在爱里勉强。可是我真的不够勇敢，曾为你忐忑，为你心软，已经相爱一场，不要谁心里带着伤。想着扮演你的配角，在你的背后自己煎熬。如果你不想要，想退出要趁早，我没有非要一起到老。我可以不问感觉，继续为爱操劳，冷眼的看着你的骄傲。若游戏太难了，想别人要趁早，就算你在这样的爱情里看见的是我们的软弱。我可以永远笑着扮演你的配角，在你的背后自己煎熬。如果你不想要，想退出要趁早，我没有非要一起继续为爱操劳，但眼睛看着你的骄傲。若友情太难了，想别恋要趁早，就算迷恋你的拥抱，忘了就好。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黄品源的《小薇》，关于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歌曲的主角小薇确有其人。故事是这样的，演唱者黄品源在一档访谈的节目里也提起过，一位马来西亚的修车厂老板喜欢上了一个名叫小薇的女孩，但是他从来都没有对女孩表白过，不知道何种原因，他没有勇气公开这份爱。 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她的名字叫做小薇。 也是在很久之后，小薇从他的世界里消失不见了，永远的消失不见。这时候他才感知到了懊悔，但是一切都已经无可挽回，爱得太深，已经不能自拔的修车厂老板决定要去寻找那个女孩，但是他不得不放弃他修车厂的工作，痛下决心卖掉了修车厂的一切，并从卖的这些钱当中抽出了一大部分，买了全套的专业音响以及录音设备。 星星多美丽， 这位修车厂的老板给他的爱人写下了《小薇》这首歌，并且自己编曲、自己录音，制作成了 CD 小样，用小车拖着音响满大街的放这首歌曲，希望能有那么一天，小薇能够听到，并且能够回到他的身边。但是，一直到最后，这个女孩都还是没能出现。再后来，这首歌曲传到了一位音乐制作人耳中，这位音乐制作人让自己的团队对其进行了重新编曲，并让歌手黄品源来演唱。你可以说这首歌不是经典，但是当年它触动了多少人的心，毋庸置疑的。

息，此刻唯你相伴。